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其实，唐三也没把握波塞西不会杀他。在第六考开始之前，所有的一切他也只是猜测而已。而当战斗开始后，波塞西精神力中释放出的坚定杀意，令唐三险些心胆俱裂。但也正是如此，他的潜能也被超越极限地激发出来，才有了后来的种种表现。可就算是通过了第六考，他也没感觉自己就能活下去。天知道波塞西会不会违背海神的旨意将自己击杀。他对自己的能力看得很清楚，也明白未来自己一定有超越他的机会，现在杀自己正是最好的时机。海神毕竟是虚无缥缈的存在，身为大祭司的波塞西要是违背了海神的旨意，未必就会如何，但唐三的小命却会没了。事实证明，波塞西和他猜想的一样，本性善良，而且对海神的崇敬比他想象的还要深。直到他们离开后，唐三这第六考带来的危机才算是真正意义的度过了。身体不适，唐三索性躺倒在沙滩上，柔软的沙滩就像软垫子一般舒适。自从来到海神岛后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放松。他是史莱克七怪真正的首脑，平日里就算在修炼间隙，伙伴们能够放松地去休息，但他却不行。他必须要为大家的未来以及在海神岛将要面对的种种考核考虑。现在一切情况都好了起来，除了他、小五和宁荣荣之外，其他四位伙伴都已经通过了考核，同时他们的实力也都能够相应的提升到80级以上，拥有第八魂环。史莱克七怪整体实力进入魂斗罗境界，唐三相信只要不是遇到像波塞西这样强大的巅峰斗罗，在自己的控制下，他们足以面对绝大多数可能遇到的危机，也真正拥有了与武魂殿较量一番的实力。眼看唐三躺倒在沙滩上，朱竹清和白沉香赶忙跑了过来。先前的情景他们都看在眼里，不过最后唐三与海神斗罗波塞西交谈时，刻意收束了自己的声音，没让他们听到。 三哥，你没事吧？ 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大家的第六考算是通过了。我想睡一会儿。慕白他们回来后，你让他们直接开始吸收通过全部考核后获得的神赐魂环啊，让蓉蓉也赶快休息。波塞西前辈说，我们的第七考将要在7天之内进行。 说完这些，唐三再也顶不住那疲倦的感觉，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这一觉他睡得格外香甜，始终也没有人来打扰他。他这一觉足足睡了2天2夜，直到第三天中午才醒了过来。唐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或许因为睡得太久，感觉到有些昏昏沉沉的，但睡下前那种头痛欲裂的感觉已经消失了，体内魂力也已经全部恢复正常，头下似乎枕着什么，柔软而充满弹性。下意识的，唐三想要抬起头。 哥，你醒了？ 小五，你怎么在外面？ 你睡了这么久，我出来透透气。这里也没有床和枕头，我陪着你，也能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 小三醒了。 不知是谁叫了一声，哗的一下，众人都围了过来，一个不少。不过他们看着唐三的眼神却令他感觉有些陌生，那眼神中竟然充斥着愤怒和强烈的不满。 你们这是怎么了？ 小三，你可算是醒了，我们也该算算账了吧。 这算账？算什么账啊？ 就算算你不信任伙伴的账啊。 小奥啊，你发烧了怎么净说胡话？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 你就别跟我们装糊涂了，虽然我们没有你那么聪明，但也不是傻子。听竹青和香香描述了你与波塞西那一战，我们要是还不明白，还算是你的兄弟吗？坦白交代啊，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计划的时候就决定一个人面对波塞西了？ 还想让波塞西前辈保密呢，没想到却被他们看出来了。事到如今只能装傻了。 哎呀，小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当我是谁啊？虽然我自认天赋不错，可还没自大到认为自己能够与一位巅峰斗罗抗衡。哼，你以为我愿意单独面对波塞西啊？哎，你们别忘了啊，我的考核是海神九考，当时大家一起跑，但波塞西的气息却始终锁定在我身上，显然是拿我做了首要目标。我倒是想跑出去呢，我也得跑得了才行啊。被他那种级别的实力锁定，要不是我有无敌金身护体，你们就见不到我了。 海神斗罗的实力实在是太可怕了，我亲眼看到波塞西一掌就把小三拍到环形海里，又一掌令环形海下沉，那简直就是天地之力。 真的？小三，你不是在掩饰吧？ 戴老大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？就算我们齐心合力都未必能通过第六考，更何况是我一个人来承担了。我要是选择一对一，那就是饮鸩止渴。说起来，这次运气成分占了很大比重，要不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在海神殿前被我利用了一把，那我们恐怕就真的失败了。我几乎可以肯定，波塞西收拾了我之后，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你们抓回来。 那好吧，我们就暂且相信你。不过小三，你必须要记住，我们兄弟是一体的，遇到什么危险绝不是你一个人的事。你要是真的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换取我们的安全，那我们的兄弟就没得做了，你明白吗？ 我们是完全可以将自己后背交托给对方的手足兄弟，你的意思我懂。哦，对了，蓉蓉、小五，我们第七考的内容是什么呀？波塞西前辈说让我们七天内就去进行考核呢。 别问我，我的考核只是跟随你，可没有内容提示。 三哥，我也正想问你呢，我的第七考内容显示是辅助唐三完成第七考核，你快看看。 听他们这么一说，唐三自己也好奇起来，赶忙将精神凝聚集中到自己的三叉戟烙印之中。半晌，在众人关切的注视下，唐三抬起头。 海神第七考，神器拔出海神的三叉戟。 听唐三说出了他第七考的内容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看着他的目光都带着强烈的不可思议。神器拔出海神的三叉戟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字，但这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呢？ 三哥，你这海神九考不会是真的要成就海神吗？这神器是神使用的武器。 难怪几位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以及波塞西都说过，前六考之后考核会变得不一样，看来我的猜测是正确的。 我们先不要想太多，等小三通过了第七考再说。不论如何，这第七考都是事关重大的。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，这三叉戟拔出来以后，是归小三所有，还是说只是一个考核？按照我们在海神岛上的所见所闻，海神三叉戟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器。要是能得到这玩意儿，武魂殿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 慕白说的对，不论这次考核代表了怎样的意义，都要通过了才能明白。先不要有太高的奢望，否则一旦我们猜错了，失望就会更大。 我们七个人已经有四个完成了考核，等小三通过七考后，蓉蓉也就完成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如何离开这里的事啊？小三，你给我们说说那天和波塞西一战的感受吧。竹青毕竟是旁观者，虽然说旁观者清，但他没有真正体会到，肯定无法感受到波塞西真正的实力。你觉得等你完成了九考之后，凭借我们七人的实力能否离开这里？ 在来这里之前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。尽管我一直都将海神斗罗波塞西的实力估计得很高， 可真正面对他时，我才明白我们与他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巨大，99级封号斗罗的实力有多么恐怖。在我看来，他已经与神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如果是凭借实力硬闯的话，哪怕我们都修炼到封号斗罗以上，也绝无可能。 不会吧，三哥，他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而已。要是你达到了封号斗罗的修为，凭借这么多十万年魂环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 哎，你不明白的，我也说不好自己达到封号斗罗级别后实力会提升到什么程度，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如果和他硬碰硬的话，只需要一次碰撞，他就能轻易地将我粉身碎骨。我能通过第六考，凭借的完全是计算和运气，而不是实力。波塞西在与我对战之中又受到了众多制约，如果他发挥全力的话，绝对可以在一招之间毁灭一座城市。如果他开启自己领域，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其中挣脱。因此，我们想要离开海神岛，绝不能硬闯。现在只能希望我猜测的是正确的，拔出那海神三叉戟之后，一切就应该见分晓了。如果事与愿违，那么我们就只有集体在这里修炼，直到有一天大家的实力都提升到95级以上，或者是我的两个武魂都达到了九环，并且魂骨齐全，或许还有离开的机会。 唐三明白，戴沐白、奥斯卡和马红俊三人也达到魂斗罗境界后，有些信心爆棚，自己必须要提醒他们才行。果然，听了唐三的话，众人脸上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。 实力才是硬道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大家开始修炼吧。小三，你可一定要拔出那海神三叉戟啊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